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

世界因你更可爱。有冷就有暖，冬天是否让你好烦？黎明醒来，请揉揉你的眼，你会发现天那么蓝，桃花也红。情感请接住冬眠，风也变暖了，云也变淡了，往事已飞了，飞过那忘 春天，向他说声早，管他满目。

哦，恋爱像不慌张干了，冰镇的心沸腾忐忑，但见下场你谁在等我？ 你的恋爱传说确实温柔不多，我在这里填下空白的段落，相爱的烂借口准备好了没有？ 这时空后拥抱在恋人的街头，窗外的寂寞 压力你还寂寞，你的拥抱 像龙卷

方，在寂寞的长巷，我们见了最后一面。你说散就散，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辩。谁能阻挡心的不放的夜？ 忘不了你的好， 你的好， 忘不了你的泪， 你的泪， 忘不了你的 smile。我以为忘了，可我忘不了。 也许明天我会选择

些惊喜和希望。 求什么？无